太特别。 Oh, 苦笑的样子，我最怕看，骗我不爱了，听得我多心痛多心酸。原谅我曾经让你有过的不安，常常也痛恨自己那么不懂表达情感。你怎么样抗拒我都不管，紧紧抱住你，直到你哭湿我的臂弯。慢慢静下来，让我将泪痕吻干。两个人不是真爱，不会分分合合的纠缠。爱上落在心头的火花，把情绪完全点亮，深深在乎对方就无法隐藏。爱的火花温暖着胸膛，就算曾逃出了伤，也会在多年后被天天回想。想抗拒我都不管，紧紧抱住你，直到你哭湿我的臂弯。慢慢静下来，让我将泪痕吻干。两个人不是真爱，不会分分合合的纠缠。爱像落在心头的火花，把心事完全点亮，深深在乎对方就无法隐藏。爱的火花温暖着胸膛，就算曾逃出了伤，也会在多年后被天天回想。最不愿爱我的人是忘，相信我懂你没有讲的想法。爱上落在心头的火花，把心事完全点亮，全身在乎对方就无法隐藏。爱的火花温暖着胸膛，就算曾逃出了伤，也会在多年后被天天回想。你是我生命中不灭的火花。 一零三三， 音符再现，如意相随。 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彩，我爱的人。 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朋友最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三河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您，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朋友呢，在出车前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欢迎你继续收听。 曾经我可以给你完全信赖，现在你任性还要我来等待，昔日只芳草，原来只是小爱，怎么不令人感慨？当初是你啊，我把心门打开，却那是你让我想到习惯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就已消失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视线。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却也是你让我伤得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消失，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人的爱恋，我只给你3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人的爱恋，我只给你3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 走到永远，已经收回了一 这条信息，据世界新闻网报道，著名脱口秀演员朱立波呢，在美国长岛被捕，因为警察搜出枪支和可卡因，当场就逮捕了他和另外一名男子。那两个人被控非法持有管制药物等等的罪名，而朱立波呢，还被加控开车使用手机。事发美国不是群众的新年首秀，未免美中不足了。 曾经老头一醉，还以为身世薄浅月一枚，信誓都写在江风上，江声中人眼里， 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农历2月2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5度，廊坊阴转小雨，14度到5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5度到7度，近邻天津阴，13度到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如何进行骨折现场急救。第一，首先处理危急病人生命的情况，止血，防止休克，还有要保持呼吸道畅通，如果心跳呼吸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第二，妥善包扎固定，减少出血，减轻疼痛，限制活动，不可以用水冲洗伤口及上药。第三，应该使用硬质担架搬运脊柱损伤伤员，还有就是上下担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脊柱的稳定。生活当中的我们都应该多学一些急救知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练高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业内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3天2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除了朱立波去社交网上翻一下评论，少见惋惜，最多的是贺电，一种立波有难八方点赞的舆论怒潮汹涌而来。如今的演艺圈呢，背景靠抠图，演技靠表情包，大红大紫竟然靠的是万众一心使劲猛踩的负能量，为我国的演艺圈种种反科学现象再添一笔。 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心疼你为我藏住分离的苦。如果我知道你是这样难过，会一个人走向寂寞。 说到朱立波被捕哈，在年初的这件事情，从舆论反应来看，他的公众形象呢早都已经崩塌了。如今的这个后果呢，简直是如同网民求老爷做主，最后应验了一样。朱立波早年打岳父坐过牢，和女富豪高调二婚，那这些在偏爱道德审判的中国就是原罪，就算天天扶老奶奶过马路，也是洗不干净了。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屋檐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线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越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阳光总在风雨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你要离开我， 我说你要离开我， 清晨十点来告诉我， 清晨十点来告诉我， 不要偷偷摸摸地走， 不要偷偷摸摸地走， 想想是一样的难免， 想想是一样的难免，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的帅哥夏天，心像寒冷冬夜，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夏天，心像寒冷冬夜，想要买酒来浇忧愁，却懒懒不想出去走，想要来一包长寿烟，发现我未满十八岁，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注定要为爱情流泪， 注定要为爱情流泪，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是我的十八岁， 注定要为爱掉眼泪， 掉眼泪，掉眼泪。 说到周立波，他可谓是踩了两种道德，一种是家庭伦理，一种是国家法律。不过呢，这些未必不能够宽容，要么靠一张高颜值的脸帅得突破天际，要么就靠他的身姿真诚博大，忏悔低到尘埃里。可是他不这样，他只是因无一日专注挑衅政治正确的主流评价。 入睡前是否想过我，窗外星星闪闪烁烁，都不说话，似往常陪我想弄一晚。云影交往一段，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浓浓生命开始变化，轻轻偷偷地转换，有快乐有不安。把自己衣裳托付在你的 想去抱紧我一场， 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们都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温暖，我的爱情了，如果爱情它在情的城市模糊，还是我心住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认真正看的错却不能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认真，期待你挽回你结果受难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我差点再继续染坊，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亲吻你的手，还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是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好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 我的温暖你的温暖，我的爱情了，如果爱情发在情的城市模糊，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年突出抓好九个方面重点工作：一是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达产；二是狠抓创新驱动高端发展。年内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3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科技小巨人企业12家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家以上，上市企业3家以上，新认定重创空间2家以上，孵化器2家以上，院市工作站 站一家以上；三是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潮白河大桥、居河大桥竣工通车，实现京秦高速与京津贯通，开工改建燕郊西出口，启动102国道南移燕郊段、密涿高速三河南互通连接线、密涿高速大厂东连接线、京秦高速三河西出口至密涿高速三河东出口高速公路铺路建设，改建东部山区蒋渠线，加快轻轨平谷线、京唐城际铁路、煤矿路齐新庄镇区段征地拆迁进程，完成新建改建县乡道路七条43公里。四是狠抓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重拳治理大气污染，推进居河、潮白河、抱秋河、尹家沟、幸福渠水体污染综合整治，完成全市林业发展规划编制，植树造林1.9万亩，实施京秦高速三河西出口郊野公园、燕郊体育公园建设，启动居河景观城建新村段、四季阳光段建设。五是狠抓东部矿区综合治理，进一步完善长效监管责任机制，坚决打击盗采盗挖盗运行为，引导东部山区旅游产业与京津旅游同城发展。六是狠抓房地产市场管控，严控房地产过度开发建设，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七是狠抓城乡建设提质加速，实施东市区北环路改造提升、新村南街道路二期建设，完成密三路南段、永安路北段等七条道路维修改造，实施燕郊汉王路、金谷大街等五条道路建设，对燕陵路等三条道路进行改造，对迎宾南路、福城路下穿京秦铁路地道桥拓宽改造，完成金谷南街、康城大街建设和惠福路下穿京秦铁路地道桥拓宽改造，启动燕郊城市雨水调蓄、城市道路海绵化改造示范工程，启动燕郊南部垃圾中转站、54座村街压缩垃圾站建设，启动东市区5座垃圾中转站建设，加快推进静脉产业园建设，新建东市区第5热力厂换热站及管网，并与热力二厂管网连接，对部分小区供热管网进行改造，启动三河综合交通枢纽站建设，建成燕郊北部综合交通枢纽站，购置投用新能源公交车100辆，东西市区重点区域公共场所和城市公交实现免费 WiFi 全覆盖，全市100%农村社区实现光纤入户，启动营运摩的治理，对东市区鼎盛西大街、西市区行宫市场北口等8处交通乱点进行整治，对东市区建兴路、西市区迎宾路等10处交通堵点进行改造，推进便民市场进社区，完成北城新村市场大型修缮一期工程，聘请80名物业监管人员，下沉到街道规范物业管理，同时抓好31个美丽乡村重点村和特色小镇建设，制定清洁城乡三河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八是狠抓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加大文化教育为基础设施投入，做好教师招聘工作，进一步解决教师严重不足问题，完成市博物馆国家一级图书馆建设，启动市医院扩建，完成三河市中医院选址征地等前期工作，扎实推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力争实现网络化孕前优生检查服务，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优抚对象孤儿、困境儿童等群体的生活保障标准，推进公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全市安防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九是狠抓政府系统自身建设，不断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和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确保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深化机关作风整顿，确保各项工程和重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黄庄镇日前召开重点行业消防安全工作会，安排部署今后消防安全工作，进一步动员各企业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切实做好镇域内的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要求各企业要把消防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工作来抓，集中精力强化措施，加大硬件投入，完善制度建设，做好应急处置，加强员工培训，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镇政府将联合消防、供电等部门对域内所有企业进行一次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记录，制定整改措施。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举办2017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的通知，为进一步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解决好各类就业困难群体求职难问题，满足我市各类企业用工需求，我局将举办2017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一、举办单位三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燕郊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活动主题促进转移就业助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春风行动。三、活动时间2017年3月25号至3月26号。四、活动地点燕郊行宫宾馆迎宾路往北。五、参加单位和人员域内域外各类有用人需求的企业事业单位各类求职人员，重点是有转移就业意愿和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因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届时参加。2017年3月20号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帕金森痴呆门诊、癫痫病门诊、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眩晕头晕门诊，同时将于4月10日举办公益义诊健康讲座活动，望广大患者知晓。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十盒送一盒，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吹过，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曾经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 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光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又说到朱立波在年初的时候被捕哈，平心而论，我觉得他的演技才能还是不错的。他用上海方言说的亲口表演，比普通话版本的更加有神韵。他也能够在上海这种文化产品意义上丰富的地方占据一席之位，并且呢把一种地方艺术拉进全国视野。不得不说，他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 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再见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但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见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离别了这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再见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见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说到钟立波呢，他是沉浸于地方特色，始终把自己置于代表一部分艺人的这种位置，并且非常的骄傲。比如说他最爱用的地域梗在他节目里反复出现。要知道在我们中国呢，地域歧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贴吧里的人分分钟钟可以吵上十几页，更何况朱立波的站位是大上海呀。 心里满

漂亮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应该说到上海的朱立波，上海很好，人也很好，但是呢，这种自民国以来就形成的非常排外的民间雅文化，以及中国网民自古以来的玻璃心，还会长时间的存在，这注定是个招黑的特质。尤其是他那句拿吃蒜来讽刺郭德纲，拿喝咖啡自诩小清新，特别粗糙的自我标榜。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让你思念，反复看过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那边。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想来忘去。我有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让你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远。 Isolation 是住进你心里，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梦去。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以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 我们今天说到周立波，他总在公众的话语中表达一些有失公众人物的预设性的内容。他的节目的口无遮拦，或许自认为是幽默吧，其实这套路呢有点像美国那些鸡毛秀。可惜啊，美国人呢是民调显示幽默感最高的国民了，即便是玩脱了，道个歉也就皆大欢喜了。 你像个小孩，买玩具回来就忘了一切的不快，最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我想我习惯在忧郁里待。对你的可爱你拯救了我，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活在这个时代其实不坏，除非你不再归零情怀。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好像有一弯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还有什么说难过。 小孩买玩具回来就忘了一切的不快，你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你想我喜欢在忧郁地带，对你的可爱已拯救了我，我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活在这个时代情是不坏，除非你不再为你尽管。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好像有一万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还有什么说的呢？图案好像又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还有什么说难关，还有什么说难关。 街角的情歌，天长寂寞，三分。

道脱口秀，在美国脱口秀讽刺挖苦的对象呢，常常是比如这种犬鹤的大人物，而周立波的话呢，指向平民老百姓、弱势群体，真的是不少。虽然在中国梦想秀等等节目里，他也抹眼泪捐个款，帮助一下穷苦百姓，但在特别喜欢挖黑材料的网络，谁记得这点好人好事呢？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又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帅的我舍了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帅的我舍了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 视而不见。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我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交错过往在一瞬间。